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同学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城市之间的对比，以及呢一些相关的排名，比如说最幸福的城市排名、最美的城市排名等等。那大家知不知道每年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也进行一个有关中国城市的排名呢？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个排名呢？那么想了解这个答案的话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2017年啊，有一项针对在中国的外籍人士的一个调查，让他们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最近呢公布了调查结果。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同时啊，大家也知道了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呢，是让外籍人士选出他们认为最具魅力的中国城市。那么这个答案呢已经揭晓了。那么看看这一部分的英文翻译。首先我们看一下这结果 ,the result, 这个词大家都会啊 ,the result of 2017年的这么一个调查 ,2017 哈 ,2017。那么这个调查这个词啊，我们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翻译，比如说 survey, 还有呢像这个 research,等等哈，都是可以的表示调查。但是呢一个民意的调查啊，大家呢通过发放一些选票，然后呢让大家填表或者画一些勾，然后呢进行一个调查的话呢，往往会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叫做 poll,P-O-L-L。那么这个词呢最常用的一个英文词啊，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poll。那么这个调查的结果呢，它是一个每年进行的，后面有一个词是 annual survey, annual survey。为了避免重复呢，后面这个调查呢用了一个词叫 survey。刚才呢 Peter 老师已经给大家说了哈 ,survey, 啊也表示一个调查，一个民意调查。同时啊也是一个每年进行的。那么这个词哈我们已经学过了，叫 annual, 哈是每年的啊 ,a,N-N-U-A-L。 如果同学们对这个词不熟的话呢，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相对比较容易一些，用这个 year 这个词也可以哈。但是呢用这个 year 这个词的话呢，后面要加上这个 ly, a yearly。 但是呢 annual 这个词听起来呢更加的正式一些哈，希望同学们能够争取把这个词给它记下来。Annual survey for foreign, 外籍人士哈，大家有的时候呢会想这个 foreigner, 哈，后面这个 foreign, 后面加个 er, 啊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外籍人士啊，往往呢是旅居海外的那些人哈，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expat,expat,expat, 哈。它表示那些长期哈旅居海外的那些人群哈，有一个词 expat。 然后 to vote for their favorite Chinese cities, 喜欢的中国城市呢 has been announced recently, 最近呢进行了一个公示。所以呢这个句子呢听起来有些长，它的这个主语和后面这个公布呢之间有很多的插入的成分。其实这句话呢最根本的或者说呢最基本的结构呢是 the result, 这个结果 has been announced recently, 被呢最近公布了出来。中间加的那些呢都是修饰这个 result, 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是外籍人士哈进行的一项有关啊评选他们喜欢的中国城市的一个 poll, 所以呢加了很多的插入成分。好，那么看一看哪些城市上榜了呢？上海被外籍人士呢选为最喜欢的生活和工作的这个城市，连续六年占据榜首。那么接下来呢，北京、合肥、青岛、深圳、杭州、苏州、成都、南京和广州呢紧随其后。 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里面有很多哈大家特别熟悉的城市，同时呢这句话的翻译呢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哈，因为都是一些地名。好，那么上海被选为最喜欢的城市呢， Shanghai was chosen 啊，那么被选择成为，它是这个 choose 这个词的过去分词 choose， 然后呢 chosen 这个词呢不难，但是呢它的发音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它的原型 choose 过去时 choose 过去分词 chosen 哈，被选择成为一个 expat favorite city to work and live in 啊，去工作然后呢生活哈 to work and live 后面加一个介词 in for the 6 years in a row 六年连续占榜首，这个有一个词组啊叫连续的意思哈，叫 in a row R-O-W 这个词呢是指人站成一排，或者呢电影院，或者说在教室里面椅子凳子呢排成了一排的这个排，用这个词 row， 这里面in a row 表示说连续性的，它可以指呢一个人不停的干一件事情连续三天，比如 I worked there 3 days in a row 哈，表示不停的，同时呢也可以表示一个人取得了成功，比如说连续几年获得了冠军哈，比如说 3 years in a row。 在这里面呢上海被选为外国人士最喜欢的城市的话呢，那么也用的是呢 in a row 连续六年哈 ，in a row，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接下来是一个地名了哈，北京哈、合肥哈，以及到最后的这个广州，后面紧随其后哈，叫做 followed on the list。followed 表示跟随哈，然后呢 on the list 在这个表格或者在这个评选的名单当中呢，它呢紧随其后。它这个词不难，但同学们呢要记下来 ，follow on the list。那么这项调查呢已进入到第八个年头了哈，已经连续进行了八年，是唯一一个将外籍人士呢作为调查对象的这么一个调查。The survey 或者呢用的 poll 这个词 now in its 8th year 表示说呢在他的第八年 is the only one to use foreign expat 用这个外籍人士呢 as participant作为一个调查的一个对象哈，表示一个参与者。这个词的动词我们学过叫 participate， 然后呢 participant 是他的参与的人，而 participation 是参与的，那么这个动作哈，这个动作的名词哈。所以说通过这个词呢我们知道这个词的三个形式哈，动词 participate， 名词如果指人的话呢是 participant， 或者说它另外的一个名词表示参与的话呢是 participation。 好，那么这项调查呢是在去年的11月到呢今年的2月哈进行的哈，持续了差不多将近4个月哈，不到4个月的时间，并对呢4066个外籍专家进行了投票，以及呢25494张物联网哈进行发票，然后呢进行这个投票。所以说呢他针对的人群呢也分两类，一类呢是我们说能够当面进行投票的外籍专家，他的人数呢4000多个，以及呢通过网上进行投票，那么呢他有效的这个投票呢是20000多张。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 poll was conducted 被进行了，那么这个词conduct 啊，我们学过了哈，是一个常用的表示进行处理某件事情，同时呢是一个被动语态。 The poll was conducted from November to February.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结果呢被分析了出来哈， analyze A-N-A-L-Y-S-E 或 Z-E 都可以哈，两个拼写都可以， S-E-Z-E 都可以。通过4066个 4066 signed vote from foreign expert 啊，这里面不是 expat 而是 expert 外籍的专家 in China and 25,494 votes 以及呢25494个选票哈 from internet user 哈，网上的一些网民啊，当然了他的这个对象呢也是外籍人士进行了一个投票。从2012年以来啊，上海啊一直名列榜首，今年上海在四个方面哈领先了，比如说政策、政府环境、工作和生活条件哈，这四个方面上海呢是非常的优秀哈。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Shanghai has been on top of the list， 名列榜首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 top T-O-P 我们学过是顶的意思哈，顶层。 on top of something 哈，表示说在一个名单的上面哈，那么就是说名列榜首。那么这个词啊，也可以指学生，比如说 a top student。Top student， 那么在班级里面是那些优秀的学生，所以说表示优秀呢，我们不仅仅可以用 excellent 啊这个词，或者是 the best， 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top 这个词来表示优秀、出色的意思。从2012年开始 ，This year Shanghai was selected as first in four indexes 啊，在四个方面哈，它是呢排在了第一位。首先我们讲到的是 policy， 是一个政策方面，另外呢政府的一个工作环境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 啊，这两个词我们都会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 政府加环境，然后呢工作和生活环境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 啊，这两个词不难哈，后面这个 condition 一个条件的这个词。那么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呢，要归功于哈上海当地的这些政策，因为呢上海非常重视呢吸引外国人才，一年多来上海呢一直在实施人才发展机制的一个改革。好，那么看这句话呢有些难，因为涉及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单词哈。那么首先看一下归功于哈谁谁谁，那么这个词呢我们啊推出了一个词叫 attribute attribute attribute， 往往是 be attributed to， 往往前面呢是一个结果，后面这个 to 呢是表示的是一个原因，同时呢这个句子呢是一个被动语态， something is attributed to， 然后呢后面加上一些这个原因，比如说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状况啊， his good health can be attributed to a good diet 啊，良好的饮食 workout 健身，以及呢good mood 他的这个情绪呢特别的好啊，所以说这个结果放到前面啊，原因放到后面哈，这是这个词组哈或这个句子结构的一个语法要求。同时啊，同学们记住这个词 attribute 这个词哈 ，attribute 哈，这个词有些难度啊，但是呢，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As Shanghai has put great emphasis，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是 emphasis，put emphasis on 表示说重视某件东西 ，emphasis。同时呢前面加这个动词 put emphasis on something， 表示重视某件事情，表示重视呢我们可以说呢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something， 都表示重视某件事情，所以这两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那么对于外国人才的一个吸引哈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s， 这里面这个 talent 原意呢是指天才，也可以指呢人才的意思哈 ，talent T-A-L-E-N-T。For more than a year, Shanghai has been implementing。这里面是实施了哈，完成。如果同学们觉得 implement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的话呢，啊，可以换成 carry out。carry out 啊，这个词不难 ，carry 啊，携带、拿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out， 也表示呢实施、完成的意思哈。所以说，同学们可以选择这两个词来表示实施这个词哈。Implementing or carrying out its talent development reform 啊，一个呢人才发展的一个改革啊，这里面后面跟的是一个 reform 改革这个词。那么呢，改革的效果呢是非常显著的。目前呢有215000名外国人呢在上海工作，占到呢所有在华外籍人士的23.7% 啊，所以说上海的外国人的数量哈，特别呢是那些高端的外国人的数量呢是非常高的哈。The effects of the reform is remarkable. Effect, E-F-F-E-C-T, 我们学过了哈，效果哈，这个改革的效果呢是非常的 remarkable, R-E-M-A-R-K-A-B-L-E, remarkable, 显著的哈，非常的明显。With 215,000215000，转译成中文呢就是说215000名 foreigners now working in Shanghai accounting for， 这是一个词组，表示说占有了哈多大的一个比例。 account 这个词我们学过，它作为名词表示我们开设银行的一个账户， account， 比如说有 bank account， 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动词了，表示说他占有的哈，他所占的一个比例 account for， 后面加上一个比例，这个词组呢大家比如说以后来形容一个表格哈，或者一个图表的话呢，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account for， 比如说什么什么的产量占所有的产量的百分之多少多少，那么占这个词呢同学们可以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account for。 23.7% of all foreign expats in China。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位外籍的专家，他的名字叫 Dennis Raymond John Scott， 啊叫斯科特啊 ,Scott。他呢是中国友谊奖的获得者。他也是今年的一个调查组的成员之一。他被波音、空客和龙巴迪啊等世界顶级公司工作。目前呢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工作。好，那么看看叫 Dennis Raymond John Scott, a Chinese Friendship Award recipient。那么这里面提到的是呢，他是一个获奖者，中国友谊奖啊 ，Chinese Friendship 啊 ，Chinese Friendship Award， who is also on the expert voting panel 评选委员会的一个专家。这个 panel 我们讲过了哈、啊，是一个评选组哈、啊。For this year's poll, used to work for world class airplane manufacturers 啊，一些世界顶级的一些飞机的公司哈、啊，比如像 Boeing、Airbus。And Bombardier， 这里面都是说大的航空公司。He is now working in Shanghai for the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啊，这里面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哈 ，Commercial 商用的，然后呢 ，Aircraft 飞机 Corporation 是公司的意思。选择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呢，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他将尽他的所能为公司提供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Choosing the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is a new challenge for me.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whatever I can to provide the company, 给公司提供 provide the company with the most advanced idea and techniques. 最先进的理念，这里面是 idea and technique, 是技术。那么他选择上海的原因，是因为呢这里面工作和生活环境都非常好，整个城市呢非常的整洁安全，同时呢有非常方便的公共的交通体系。 I am up for Shanghai, be up for 表示选择哈，同意某件事， be up for Shanghai, which is very nice in both working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city is neat, safe and has a very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啊、非常便利的公共的交通体系、啊、他说道。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说一遍。 The results of 2017 poll, an annual survey for foreign expats to vote for their favorite Chinese city, has been announced recently. Shanghai was chosen as expats' favorite city to work and live in for the 6 years in a row. 北京、合肥、青岛、深圳、杭州、苏州、成都、南京 and 广州 followed on the list.The survey, now in its 8th year, is the only one to use foreign experts as participant. The poll was conducted from November to February. Results were analyzed from 4,066 signed votes from foreign experts in China and 25,494 votes from internet users. Shanghai has been on top of the list since 2012.This year, Shanghai was selected as a first in four indexes, policy,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This may be attributed to local policies, as Shanghai has put great emphasis on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s. For more than a year, Shanghai has been implementing its talent development mechanism reform.The effect of this reform is remarkable, with 215,000 foreigners now working in Shanghai, accounting for 23.7% of all foreign expats in China. Dennis Raymond John Scott, a Chinese Friendship Award recipient, who is also on the expert voting panel for this year's poll, used to work for world-class airplane manufacturers like Boeing, Airbus, Bombardier.He is now working in Shanghai for the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Choosing the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is a new challenge for me.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to provide the company with the most advanced idea and techniques, Scott said. I'm only up for Shanghai, which is very nice in both the working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city is a neat, safe, and very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猪爸爸的办公室，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and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our Peppa Pig story is all about Daddy's office.Do you want to find out what Daddy Pig does? Let's begin, shall we?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Daddy Pig's Office. Ding ding! Today, as a special treat, Peppa and George are visiting Daddy Pig's office. Daddy, what do you do at your office all day? Asks Peppa.Lots of fun things, replies Daddy Pig. We're here, he tells the children as they arrive at a very tall building. Ding, ding. We have to go up in the lift, Daddy Pig tells the children. Can I press the button? Asks Peppa excitedly. I think it's George's turn, replies Daddy Pig, picking up George. Press the top button, please, George.Oh, look, there's some really colourful buttons. So have a look at them. Can you see what colour is the top button? Red. Very good. The top button is red. Ding, ding. The lift takes them to the top floor. Hello, everyone, grunts Daddy Pig. Hello, hello, says Mr. Rabbit and Mrs. Cat. They work with Daddy Pig. I have two special visitors with me today.Peppa and George, says Daddy Pig. Oh, I think the office looks really nice. So who does Daddy Pig work with? With Mr. Rabbit and Mrs. Cat. Meow. Ding, ding. Let's begin a tour of the office, suggests Daddy Pig. My job is all about numbers and stamps, says Mr. Rabbit. Wow, gasps the children. Boom, boom, boom.Peppa likes stamping paper. Ding, ding. Ho, ho, ho. On with the tour. Next is Mrs. Cat's desk, exclaims Daddy Pig. Hello, Peppa and George, says Mrs. Cat. My job is all about drawing shapes on a computer. Ah, cool. I think Peppa and George also like to draw shapes. What shapes can we draw? Maybe a circle or a square?Let's find out what shapes they're going to draw. Ding, ding. Can I try? Asks Peppa. It's George's turn, says Daddy Pig. It's your turn to work, George, says Peppa. Agrees George. Mrs. Cat helps George to make lots and lots of blue triangles. Ah, so they're going to make the triangle shape. Ding, ding. Now we print the triangles out.Peppa cries. Hee hee. The printer spits paper out everywhere. Do you want to see my desk? Daddy Pig asks. Yes, please, says Peppa. Too many triangles. Whoops. Ding, ding. Daddy's pig's job is very important. Do you use stamps or a computer? Asks Peppa. No, replies Daddy Pig. I use coloured pens. Peppa and George love colouring pens a lot. My goodness, 5 o'clock already, says Daddy Pig. It is time to go home. Ding, ding. You've been doing my job very well, snorts Daddy Pig. I like doing Mr. Rabbit's job, says Peppa.And I like doing Mrs. Cat's job. But I like doing your job the best, Daddy. Oh, so sweet. Wow, look at the board. So what did Peppa and George draw? Peppa has drawn a little house. And George has drawn a dinosaur. George loves dinosaurs. Ding, ding.